各位大家好，又到星期六城寨有落的时间啦。咁咧就之前嘅一段时间咧，就因为去咗呢个加拿大嘅温哥华啦，咁所以咧就一路咧都个节目咧就系预先已经系录好咗。咁所以我哋就有一个比较完整啲嘅主题咧，就去回顾翻呢个喺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初香港嘅中文嘅填词人啊。包括系呢个卢国沾啦，黎彼得啦，同埋一个同卢国沾合作得几密切嘅歌手啦，关正杰咁样。咁今日咧一开始送嚟嘅咧首歌就好出名噶啦，就系、叫做《House of the Rising Sun》。主唱嘅咧把声咧，大家觉得咦？点解唔系 John Bias 嘅咧？咁样听下听下，发觉咦？点解把声好熟悉咁样？咁其实就系嚟自90年代我自己一个好喜欢嘅女歌手啊，就系、呢个光头妹啊。Chanel O'Connor 的作品嚟嘅，咁佢流行嗰阵时咧就系一首歌咧叫做 Nothing Compared to You， 咁而唱呢首 House of the Rising Sun 咧就把声啊相当之靓。咁今日我哋嘅主题系咩咧？就系讲自由。咁我相信大家都会明白点解会喺城寨有落里边用呢个做主题。咁因为咧喺流行文化里面呢，好多人以为呢就係、只係得呢个情情塔塔，你负我就我负你，你就喺我个心滴立，我就喺你嘅脚底下面做烂泥等等呢类咁样嘅主题啦。咁但係我哋睇返如果大家有听开城寨有落嘅都知道，一路望返转头香港嘅流行音乐里面呢其实係百花齐放，各色其色，可以充分体验到呢香港是一个有创作自由、思想自由的地方。咁而在呢个西方的流行音乐里面呢，当然亦都是曾经对香港的年轻人呢有几深厚的影响的。欧美的流行音乐的多元化的程度呢是远远超越香港。而香港很多音乐的类型呢其实都是源自于呢个西方的。咁今日我哋用呢个自由作为呢个主题呢，必然就会諗起60年代嘅抗议声音。因为喺美国60年代就係流行文化嘅黄金时代。咁喺嗰时呢就出现咗一批嘅民谣歌手。大家以为呢就民谣就梗係唱下呢个乡愁啊、大自然风景啊咁样。咁但喺60年代美国嘅民谣呢，其实係一种抗议嘅声音嚟嘅。咁而呢種抗議嘅聲音好多時呢係原本係通過黑人啊佢哋嘅一啲嘅好似講古仔嘅方法呢，用一啲好簡單嘅節奏同埋旋律呢係講出佢哋嘅生活。咁而呢一首 House of the Rising Sun 呢唱紅嘅當然就係呢個 John Bias 啦。但係呢喺60年代嘅好多嘅抗議民謠歌手呢其實都唱過呢首歌。咁呢首歌究竟嚟自幾時呢咁樣。咁就个讲法有好多种嘅。其中个讲法就係话嚟自19世纪末嘅呢个黑人嘅民谣嚟嘅。咁然后喺1937年呢喺呢个 Kentucky 肯塔基州里面呢就被发掘出嚟。咁原始嘅曲调呢据说就係呢个黑人老歌手 Lip Belly 所唱嘅 Black Girl。收尾就改咗做一个 Blues 嘅版本啦。慢慢呢就喺各个民歌手之间呢喺美国呢就口耳相传。咁就開始喺一個社會層面流行起上嚟，直至到1960年當時嘅民謠歌后 John Bias 喺專輯裏面收錄咗呢首歌。咁而佢唱嘅版本呢就係、嚟自佢波士頓大學嘅同學 Debbie Green 嘅版本嚟嘅其實。咁而1962年呢另外一個抗議民謠教父級嘅人馬呢就係 Bob Dylan 啦。咁佢亦都係收錄咗呢首歌喺佢唱片裏面。跟住之後我諗大家好多唔同嘅版本啦咁樣。香港呢我记得我是中学时代接触呢首歌嘅。但好奇怪嘅所有呢啲抗议民谣呢传播到嚟亚洲嚟到香港之后呢係冇咗嗰种社会意义。都係变成吉他班大家唱嘅歌，但係呢冇人呢去将嗰种嘅社会意义呢去话俾大家听嘅。咁其实 House of the Rising Sun 系咩呢，係 New Orleans 嘅即係新奥尔良州嘅一间妓院嚟。原本有两个 version 嘅，一个就係 John Bias 唱嗰个呢，其实係讲当时嘅好可怜嘅低下阶层嘅人係沦为呢个日升之屋嘅妓女。里面係充满住一种嘅懊悔啦，对社会嘅控诉啦其实係。咁但係就唔係话好愤怒嗰种控诉，而係一种嘅即係好用一种好平白嘅 文字去表达出嚟，歌词系好显浅嘅。一个中学生其实，如果系香港读中学嘅学生嚟讲咧，应该都睇得明嗰首歌系想讲咩嘅。咁而呢个 Sinead O'Connor 唱出嚟咧，我觉得咧就同 John Baez 嘅感觉好唔同。John Baez 咧系当然大家都明白系嗰个年代一个嘅偶像级嘅人物。咁同 Bob Dylan 可以咁讲系呢个互相辉映啦。咁仲有呢个 Judy Collins 啊、Peter Paul and Mary 啊等等。咁呢啲嘅抗议声音点解会喺60年代流行起上嚟呢？其实因为喺二次大战之后呢， Baby Boomer 婴儿潮嘅一代正式登上舞台呢，就系呢个60年代啦。1946年之后出世嘅人经历过50年代战后嘅繁荣啦。60年代开始系追求个人嘅理想。咁而佢哋嘅追求理想系通过乜嘢嘅方式呢？咁样。咁其中一个方法呢，就系追求一种属于地道草根、属于美国社会能够反映出在地生活嘅民谣歌曲。嗱，呢个同我哋对流行音乐嘅睇法好唔同，其实。咁而呢个传统反而呢喺美国嚟讲呢系属于黑人嘅音乐，系反反复复咁出现。咁而呢个 Bob Dylan 呢亦都系呢另外一个呢是可以捕捉到当时的一种 mood change， 我哋叫做一种社会嘅婴儿潮一代蠢蠢欲动，对于社会现状好不满，对于好多不公平嘅状况希望改变嗰种嘅心态。嗱，呢样嘢呢是相当之唔美国嘅，其实。因为美国喺30年代开始，可以咁讲资本主义嘅体系里面好多嘅支柱其实系喺美国出现先嘅。譬如股票市场的疯狂啊，譬如这个大企业的连锁式企业的发展啊，包括在工作里面将工作分割成为很多个工种，然后呢就在里面做一个的叫做科学管理，这个 Taylorism 或者是这个 Fordism， 这个福特主义和这个泰勒主义在这个工业社会学里面呢都会提到的，都是源于美国。那当时在美国的60年代的社会里面呢，好多人呢就有一种嘅倾向系咩呢，就係挑战呢个资本主义社会，提出佢哋嘅异议嘅声音。咁亦都系冲击当时嘅体制，包括系民权运动啦，追求社会平等啦，同埋系要求呢个嘅男女平权啊、反歧视啊等等。好多我哋今时今日喺社会里面，一啲现代化嘅社会里面已经习以为常嘅观念呢，其实喺60年代嘅美国形成。而呢个流行文化发挥咗一个好重要嘅作用。咁最能够将嗰种嘅价值信念带入去社会嘅就係音乐囉。咁所以John Baez 啊、Bob Dylan 啊等等呢，佢哋之所以每一次去到呢啲群众集会一上台演唱都会大受欢迎。咁当然佢两个亦都有短暂嘅时间拍过拖啦。咁係但係因为 Bob Dylan 第一个即係流浪歌手咁样呢，就两个人我諗几年之后就分开咗。咁有一首歌系纪念呢、這个John Baez 为咗纪念佢同 Bob Dylan 嘅感情嘅，叫做 Diamond and Rust， 即系钻石同埋呢个铁锈，就系、是、当时咧可以咁讲系佢 John Baez 其中一首我自己觉得系好少有嘅一首情歌。咁喺呢个抗议民谣里边咧，当然亦都有另外一个比起 Bob Dylan 更早嘅一个。美国嘅歌手啦，就係、是、叫做 Peter Seeger。咁呢就呢首歌亦都係我哋中学嗰陣时候学唱嘅。就係、是、叫做 Where Have All The Flowers Gone。咁但我今日揀嚟嘅呢个版本呢就几特别嘅，我觉得。因为呢类嘅民谣歌曲呢好多时呢就係佢喺跟住嗰三四十年之后呢，其实係有好多唔同嘅人都唱过嘅。咁我而家揀嚟呢个呢就係、是、我諗好多人我哋呢个年纪嘅人好少听佢唱歌，就係、是、一个德国嘅女歌手，我觉得佢把声係好特别嘅，喺30年代嘅柏林。 Here's a song by Pete Seeger， 玛丽德列治。 A song that I love very much， 当时相当之出名嘅反战歌曲。 Where have all the flowers gone？Where have all the flowers gone? Long time passing. Where have all the flowers gone? long time ago. Where have all the flowers gone? Young girls pick them, everyone. When will they ever learn? When will they ever learn? Where have all the young girls gone? Long time passing. Where have all the young girls gone? Long time ago. Where have all the young girls gone? Gone to young men, everyone. When will they ever learn? When will they ever learn? Where have all the young men gone? Long time passing. Where have all the young men gone? Long time ago. Where have all the young men gone? Gone to soldier everyone. When will they ever learn? When will they ever learn? Where have all the soldiers gone? Long time passing. Where have all the soldiers gone? Long time ago. Where have all the soldiers gone? Gone to graveyards, everyone. When will they ever learn? When will they ever learn? Where have all the graveyards gone? Long time passing. Where have all the graveyards gone? Long time ago. Where have all the graveyards gone? Gone to flower everyone. When will they ever learn? When will they ever learn? Where have all the flowers gone? Long time passing. Where have all the flowers gone? Long time ago. Where have all the flowers gone? Young girls pick them, everyone. When will they ever learn? When will they ever learn? 咁呢個瑪麗德烈治，我相信咧就大家都係對佢嘅印象更加模糊啦，因為佢成名嘅時候係喺二次大戰嗰陣時。雖然佢喺20年代開始喺柏林投身呢個演藝事業啦，但真正令到佢大放異彩，其實喺美國嘅荷里活。咁佢一路咧係當納粹崛起嗰陣時咧，呢個宣傳部長呢個戈培爾咧就曾經咧大力邀請呢個瑪麗德烈治翻去德國發展佢嘅演藝事業。咁但係呢佢就作出一個好明智嘅選擇呢，就係拒絕咗呢個當時納粹嘅邀請。咁反而呢就一路以嚟呢都係投身呢喺二次大戰嗰陣時係企喺美國嗰邊嘅。咁呢係幫呢個嘅盟軍啦、宣傳啦、勞軍啦，同埋幫好多喺德國同埋法國逃走出嚟嘅難民呢去爭取呢個美國嘅居留權啊等等。咁就我印象中呢，喺呢個史提芬史匹堡拍嘅電影《雷霆救兵》裏面呢，喺最後尾當呢個 Captain Miller 同佢嘅隊員啊係靜待最後一次嘅突擊啊，就係呢個納粹嘅裝甲部隊進攻嗰時呢，咁係之前有少少嘅寧靜，咁就喺一個廢墟裏面呢就抬咗一個嘅留聲機出嚟，咁連呢個留聲機裏面有一隻唱片，就係播嘅呢個瑪麗德烈治嘅歌聲嚟嘅。 你留意一下佢嘅歌声系好特别，好特别。佢唔似唱歌，系似独白嘅其实。咁嗰把声亦都系好，我觉得有少少似梅艳芳嘅嗰种嘅好深沉、好男性化嘅声音。咁所以当我发现咗原来有一个 Where Have All the Flowers Gone 嘅版本里面咧，系其中一个版本系由佢唱。咁所以咧，今日嘅节目里面咧，亦都为大家送上呢首玛丽德烈治嘅 Where Have All the Flowers Gone， 一首反战嘅歌曲。咁但系如果讲六十年代争取民权、自由、平等等等嘅运动里面咧 ，Bob Dylan 嘅歌系无可避免，一定唔可能跳过嘅。咁而喺 Bob Dylan 嘅咁多首嘅作品里面咧，我一定会揀嘅就系佢嘅成名作《Blowing in the Wind》。咁但系我今次揀嚟嘅咧，亦都唔系呢个 Bob Dylan 嘅版本咯。咁咧就呢个版本特别嘅地方系咩咧？就系咧两位女歌手唱嘅，一个就系法国嘅呢个小妖精啊 Vanessa Paradis， 另外一个咧就系纽约美国纽约嘅，即系我自己喺九十年代好喜欢嘅一个知性嘅女歌手。Susan Vega 两个人合唱的 Blowing in the Wind， 我觉得相当之精彩呢首歌，由他们两个一起去唱，希望大家可以慢慢欣赏。都听过啦，呢个 Susan Vega 同呢个 Vanessa Paradis 唱嘅呢个 Blowing in the Wind， 咁呢首歌可以咁讲系成个抗议民谣嘅历史上边最重要嘅一个作品嚟嘅。咁原作者就系呢个 Bob Dylan 啦，不过唱红嘅咧其实就系 Peter Paul and Mary， 1963年咧系成为呢个全美流行音乐排行榜嘅亚军。Bob Dylan 嘅创作咧，其实好多时咧大家会谂起一种嘅英诗啊，英国诗人。或者法国诗人蓝波嘅一种风格，就重重叠叠、反反复复咁样嘅。咁咧就其实 Bob Dylan 系好受佢嘅当时嘅女朋友影响，亦都系佢女朋友启发咗佢咧，将一种文学嘅文青嘅风格咧带入去民谣里边，就唔系再系早期 譬如 The House of Rising Sun 啊，或者係 Where Have All the Flowers Gone 等等嗰種比較直白嘅 style 啦，而係有咗一種嘅意境同埋想像。咁而呢個 Blowing in the Wind， 我覺得如果俾我翻譯作為中文就係隨風而逝，好多時係表現出一個年青人係追尋自己嘅，其實點樣去表達對佢身邊發生嘅事嘅一種嘅無奈。同埋一種嘅質問，咁就個歌詞，我覺得係相當之深刻嘅，因為表面上佢質問嘅嘢好似好天真，嗰啲問題好千奇百怪，但係同時咧，最後尾嘅答案咧，亦都係相當之無奈。The answer, my friends, is blowing in the wind， 係咪？幾時炮彈唔再落下？幾時唔再有無辜嘅死亡？幾時唔會有戰爭等等呢啲？咁我覺得。但是他亦都冇俾到一个嘅好清晰嘅答案。Blowing in the Wind 喺美国嘅反战运动里面，我觉得係一个经典嚟嘅。亦都係代表咗年青人对社会改革嘅一种嘅理想同埋愿望。咁喺好多次嘅群众集会里面呢，我相信好多人会唱 We Shall Overcome 等等。咁但我觉得即係你问我如果係要揀一个代表性嘅一个作品，我会揀呢首 Blowing in the Wind。Bob Dylan 嘅音樂可以咁講，橫跨30年，對好多人曾經發生過影響。咁喺香港嚟講，喺廣東流行音樂成為主流之前嘅英文嘅音樂咧，英語嘅流行音樂裏面咧，亦都係好受60年代美國嘅民謠風所影響。其實呢種文青嘅 style 咧，曾幾何時就傳播到去台灣，成為台灣嘅校園民歌。咁喺城寨有樂早期嗰陣時，我有一集都介紹過，包括齊豫嘅橄欖樹啊等等。當時亦都被視為有政治意識而被禁。咁校園民歌好多時就因為冇咗嗰種政治意識，因為台灣係一個當時嘅白色恐怖下面，所以就成純粹變咗一種嘅即係小清新啊、小確幸啊，或者文青嘅歌曲風格。咁至於喺香港呢，我覺得民歌歌手有政治色彩嘅，能夠表達咗一種嘅對社會嘅抗議咧，係絕無僅有。如果俾我揀，我勉強我會揀真係影響到香港嘅，其實係一隊叫做黑鳥樂隊郭達年嘅音樂。咁亦都係吸取咗一啲嘅所謂60年代嘅抗議聲音、民謠嘅抗議聲音嘅風格。咁喺節目到而家咧，其實大家都會明白，我今日揀呢個自由嘅主題係因為我認識嘅朋友係判咗入去呢個唔同嘅監獄裏面，係成為呢個香港第一代嘅良心囚犯。喺60年代，好多嘅美國人都係對於社會現狀嘅不滿。咁而當時咧，美國嘅司法界咧，聯邦最高法院咧，其實係發揮咗一個好重要嘅角色，係推動緊咧美國走向一個平等、自由、民權嘅社會。好可惜，香港嘅法院咧，调翻转系成为呢个独裁权贵嘅帮凶。好多人话唔应该批评法官，其实我觉得系好幼稚嘅一种睇法。法官系存在一个社会里边，唔系独立于一个抽空嘅一个世界，唔系外星人嚟嘅。我记得我今个礼拜睇阿邝荣宣介绍嘅一本嘅童书，就系美国喺50年代少数嘅女性。犹太的女性法官24年前成为这个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一路24年来为美国女性的平等和人权而奋斗不绝，到现在今日84岁仍然是这个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亦都敢公开批评这个 Donald Trump。 他死都不肯退休，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说如果我退休之后，我不会给机会这个 Donald Trump去委任一啲更加保守嘅法官去呢个联邦最高法院。咁呢位女士呢，佢有一个好特别嘅花名嘅，叫做Notorious RBG。咁呢就 RBG 就係佢个名嘅缩写啦。咁而佢喺美国嘅司法界呢，差唔多係成为呢个偶像级嘅人马嚟㗎啦，其实。咁就好多人问啊，点解美国嗰啲法庭本身嗰啲人 会好似明星咁样佢受到欢迎呢咁样。嗱咁呢个 RBG 呢就係叫做Ruth Bader Ginsburg。咁呢就连細路仔嘅绘本呢都有介绍佢嘅一生㗎喎。其实佢未死嘅而家仲係呢个差唔多美国嘅即係我哋用英国法律嘅标准就叫终审法院嘅大法官啦咁。咁而点解佢会咁重要呢喺美国争取民主自由里面係1971年 Ginsburg 就帮呢个美国民权联盟提出诉讼认为美国关于宪法保障平等嘅权利係应该适用于男女性别里面。嗱记住当时呢个相当轰动係成为第一宗嘅案例。所以佢当日所写嘅呢个法律嘅重词即係个 briefing, 是今日被视为是性别平等诉讼的祖母即是元祖级的一个经典的一个重词。那你想想一个人可以用他的一生的时间当他坐在一个法院里面用他手上的权力去推动美国两性平等这些法官绝对得到美国人的尊重。无论你是保守派好自由派好在司法界里面大家都视他为一个的象征性的人物象征美国法治的人物。其实我好想问香港的法官其实会不会感到羞愧呢当他们走出街的时候就算没有人走埋去赞扬或者闹他们都好你看回在世界各地有多多少少司法界的人是为了一个社会的进步为了人权为了自由。而去利用他们在法院里面的权力他们之所以加入去做这个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法官其实是有个使命在这里嘛不是因为那个是 career, 不是因为那个是一个 professional career, 是这么简单而是因为他有个目标有个使命有个价值有理想在这里。你回望回我们香港的法院有哪一个法官你会觉得他对个社会有个使命反而越下级的法院的法官他们仲会认同黄之锋、周永康、罗冠聪、岑浩辉他们所做的事。越高级的法官就越是建制越是权力的帮凶。所以你问我在我心里面又好就算在我把口里面我对这些人其实是一小小的尊敬都没有。以前的法官有没有出过丑闻大把我告诉你听。只不过你以为他带着一个的假发坐在一个法庭里面就是圣人。其实这个是一个相当大的讽刺来的。在节目的尾声我带来的另外一首歌就是跟 Bob Dylan 曾经成为60年代民谣界抗议声音的一男一女的代表人物就是 John Byers 的作品 Joe Hill。Smile. I never died, said he. 嗱，呢一首嘅歌嘅主人翁咧，其实唔系中 bias， 而系佢所唱嘅呢个人物 Joe Hill。Joe Hill 系一个瑞典嘅移民，然后喺呢个美国嘅二十世纪头嗰十年里边咧，系成为一个嘅工人运动嘅一份子，其中一份子。但佢特別嘅地方係咩呢？就係佢見到成個資本主義社會發展下面呢，貧富差距越嚟越大，企業壟斷，出現呢個所謂嘅托勒斯，出現咗一個呢資本主義嘅財富集中嘅情況呢越嚟越嚴重，而最有就係婦女勞工啊、童工啊等等嘅剝削越嚟越嚴重。大家唔好以為美國喺呢個2010年代係一個相當之美好嘅社會，其實大家有睇過呢個查理卓別林嘅電影都知道，特別是因為嗰個嘅經濟嗰個嘅變動出現大蕭條之後咧，其實是一個幾慘痛嘅一個生活嘅地方嚟。咁而呢個 Joe Hill 咧就投入去咧工人運動，佢嘅角色係咩咧？佢覺得與其寫小冊子，不如唱歌，係將好多工人階級嘅佢哋所面對嘅生活咧，就寫成歌曲，然後用淺白易懂嘅歌詞咧，就唱俾大家聽。咁所以咧，就佢亦都係得到好多嘅群眾嘅支持，亦都好可惜喺呢個當時有一單冤案，就係話佢喺呢個嘅殺咗人啊，喺呢個嘅猶他州1914年嘅一月，咁咧就警察就指控呢個 Joe Hill 咧就射殺咗一個雜貨店店主同埋佢嘅仔，咁就喺羈押期間咧，雖然佢所屬於嘅呢個國際嘅產業勞工聯盟、世界產業勞工組織啊 （IWW） 咧發起呢個拯救行動，希望爭取佢獲釋咁樣。而當時嘅情況根本上係冇足夠嘅證據證明佢係兇手嘅，因為持槍者喺行兇過程裏邊一直係戴面具而冇辦法辨認。而另一個原告認為咧，存在住同呢個槍殺犯同伙咧，亦都從來冇揾到過嘅。咁而呢件案最终係惊动到当时美国嘅呢个威尔逊总统，亲自落命令要求犹他州政府冻结对呢个 Joe Hill 嘅死刑判决。但係奇怪在嘅地方係咩呢？ Joe Hill 呢唔係喺庭上面呢，其实佢冇为自己申辩。咁就当时其实好多人都猜测，其实佢係咪希望以自己嘅死嚟唤起喺美国嘅工人运动呢？咁样。咁佢喺獄中曾經咧就即係寫過好多嘅信件咧，亦都有詩咧寫俾呢個世界產業工人組織嘅運動嘅領袖。咁佢最終1915年11月19號喺美國嘅鹽湖城槍決。而當日喺呢個芝加哥係有30,000人係默默地跟住呢個 Joe Hill 嘅靈柩咧係送別佢。咁所以你會明白點解中 bias 會將 Joe Hill 嘅古仔寫翻出嚟，用翻一個民謠嘅方式，繼續唱翻俾60年代嘅美國年青人聽。咁而故事裏面 Joe Hill 不斷咁講，其實佢話我並冇死到。其實好感人嘅。如果你知道呢個 Joe Hill 自己以身殉工人運動嘅呢個決定之後咧。所以我就係話民謠本身聽落去好似好易入腦，好朗朗上口，但當佢變成一個政治嘅武器嗰陣時咧，亦都係相當之有感染力嘅工具嚟。咁喺 John Bias 嘅同代人裏面，除咗頭先講過呢個 Bob Dylan 之外咧，另外有一位咧係經常都曾經同佢哋合作過嘅，就係叫做 Judy Collins。咁 Judy Collins 咧係我相信香港人對佢嘅認識唔係太多。因為佢當然係冇頭先所講嗰兩位咧咁明星咁大，但係同樣係擁有一個好美麗嘅聲音。咁佢曾經係喺呢個克林頓第一任就職嗰陣時咧，係邀請過 Judy Collins 喺呢個就職典禮上面獻唱嘅。咁老人家嚟啦，而家已經係咁，但係年青嘅 Judy Collins 咧個外表樣貌 是相当之有吸引力，是有一种即是 intellectual 的吸引力。咁喺节目结束之前呢，其实我呢首歌亦都系送俾所有在囚嘅人士。有机会我会探望佢哋，或者写信俾佢哋啦，当然。咁我亦都喺节目呼吁过好多嘅城寨嘅听众，希望大家可以唔好吝啬自己嘅时间，执起笔写信俾狱中呢啲嘅朋友。因为佢哋唔系为咗自己去坐监，佢系为咗我哋去坐监。亦都系从来冇去逃避佢哋嘅罪责。所谓嘅好多凉薄嘅言论，话佢哋求人得人嘅言论，根本系明屈佢哋。我从来冇见过周永康、罗冠聪等人系逃避佢哋喺法庭所面对嘅处罚。而我觉得佢哋能够坦然去面对呢个监禁，最重要系因为佢哋有呢个信念喺里面。在今日的年代，如果做人没有信念和做一条咸鱼有什么分别呢？是吗？不如去做这个澳门咸鱼栏的一条咸鱼啦。那 Judy Collins 即是被认为是有一种天籁的声音。那我而希望这首歌是可以安慰很多对于年轻人被律政司追杀而判入狱的这个情况感到不满的人。感到愤怒，感到失望，或者对香港前途失去信心的人，可以静留你听一听这首歌。这首歌很多机会大家听过的，就是 Amazing Grace。 嗱，听完呢首歌系咪大家觉得好好听呢？其实喺今次城寨有落里面，我揀嚟嘅所有呢啲女歌手都系我自己好喜欢嘅声音嚟嘅。我觉得能够一次过听翻呢个 Susan Vega、John Baez、Judy Collins 同埋呢个 Chanel O'Connell， 我觉得都系一个即系恩典嚟。有时好多人问我，其实你做一个音乐节目嘅主持人是什么心态呢？咁有阵时我会定义自己是一个 curator， 即是一个音乐的 curator， 将一些我自己喜欢的，将它用一个概念将它串成为一个有意义的一个歌曲的编排，然后希望大家是一个即是比较感性的层面去 share 那种情绪。香港是一个近呢幾年係好令人好壓迫同埋係好 sad 嘅一個地方嚟嘅。咁如果冇咗呢種嘅大家感情上嘅互相支援同埋分享呢，我覺得呢個地方係唔值得我哋留戀。但係點解我哋留戀到呢？唔係因為有高鐵，唔係因為有港珠澳大橋，唔係因為有新機場，唔係因為有呢個高樓大廈，而因為我哋有共同嘅記憶。我哋对呢个地方有分享共同嘅感情，其实呢个先系最重要。好多时候我去到加拿大，环境优美，空气清新，远望有雪山，行去呢个海港边，去呢个 BC 省嘅嗰啲岛聚去钓鱼啊、远足啊等等，你真系乐而忘返，系唔想翻香港其实。但系点解最终每一次？去到温哥华机场嗰阵时候，你都希望嗰班飞机唔好 delay， 可以准时翻到嚟咧。咁正正就系因为呢个地方系承载咗我哋嘅共同嘅感情喺里边。我相信呢一种嘅集体嘅记忆、共同嘅经历同埋感情，系会令到香港人喺争取民主里边咧，系多咗一个动力。而今次嘅13个人，再加3个人，再加之前旺角嘅苏联被判入去重判入去3年嘅人，係会成为一个情感上嘅一个共同体，包括佢哋嘅家人啦，佢哋嘅朋友啦，参与过呢个运动嘅人。所以我就话，我鼓励大家可以写信俾佢哋，或者去探望佢哋，因为我哋係走埋一齐嘅同路人嚟嘅。咁城寨亦都係，即係我成日讲笑咁讲，原本企喺第5排，即系立法会撞玻璃咁样，企下企下变咗俾人拱咗上去第一排，无可奈何。不过既然系咁，就要做好自己嘅角色啦。咁我哋亦都希望大家可以支持我哋城寨，加入成为城寨嘅会员。咁而星期六你听到节目嗰阵时咧，我哋呢个嘅免费送书嘅行动咧，就星期六就完，但星期日系仲有嘅。星期日系仲有嘅，我哋因为各种原因啦，因为党营书店嘅封杀啊，因为我占中呢本书而大量所有我哋嘅书被零售书店退返嚟。咁但与其我哋摆喺个仓库里面，咁我点解唔令到更加多爱书嘅人可以睇到呢？咁所以大家千祈唔好諗住我哋好似好惨啊、好 sad 啊、好悲伤啊咁。其实我心情係冇呢种咁嘅心情喺里面。就等于我做节目播歌一样嘅啫，其实。音乐可以分享，知识都可以分享。咁我希望大家可以上嚟去免费攞大家喜欢睇嘅书。今集时间差唔多，下个礼拜星期六再见，拜拜。